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投入民进党主席补选的行政院前秘书长卓荣泰今天与民进党前立委罗文嘉查叙，谈到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罗文嘉直言原本败选当下他仍然认为蔡英文总统还是下届选举最好人选，但是经过一个月观察他的领导表现，原本的句号变成了问号。罗文嘉直指蔡英文搞错败选之后的先后顺序，这样惨痛的败选应该先稳定人心，建立共识，统一战线，但是蔡英文却先急着清理战场。罗文嘉说，民进党急着清理战场，处理跟外面的关系，但清理的技巧也很差。例如，公投这样最直接的民调，应该利用大数据分析，找出为什么失败，并且建立党内共识，形成战略。选前大家急着执行战术，没有清楚战略。台北市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方向错误，顺序错误，搞得全部一团乱。但罗文嘉也说，民进党还有时间，既然已经付出了重大代价，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检讨拟定战略还有哪些空间，未来党主席选举过后府院党整合，希望蔡英文可以竞选连任，但是他得加油才能消除大家的疑虑。卓荣泰回应，未来会从各种民调数字分析谁最适合代表民进党参选，无论立委还是总统，唯有找出最强人才才有办法胜选。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今天在脸书正式宣布投入明年新北市第一选区立委选举，挑战现任民进党立委吕孙铃。洪孟楷提到，他在政论节目只论理不硬凹，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这次九合一选举看到讨厌民进党的胜利，但不见得每个人都对国民党放心。如果接下来的选举国民党还是没有任何改变，用一样的面孔面对选民，怎么能够回应民众期待？中央执政弊病不断，现在的执政党无心想人民，只在意如何打击政敌，对付国民党。劳基法乱修，年金改革违反信赖原则，前瞻计划就是撒钱自肥，两岸关系冷冻。他要用年轻的热忱跳脱政党斗争，打一场正向阳光的选战。国民党在九合一胜选之后，不少前任立委也有意重回选区参选，包括了吴玉生、林玉芳、孙大千、江慧珍，还有吕学章。此外，部分国民党不分区立委也可能转战区域立委，包括了林益华有意参选台北市大安文山区的立委。党中央也点名柯志恩征战新北市淡水林口区，王玉敏出战台北市士林北投区。不过，除了林益华表态评估参选之外，另外两人没有松口。新年第一天，台北市阳明山今天中午两群人马斗殴，其中两名男子后腰疑似给刀刃划伤，负伤下山求救，巡逻员警发现送医治疗，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正调阅监视器，进一步追查行凶的另一方，厘清事发经过。新北市一对李姓兄弟昨天下午搭乘山板到灵山鼻外海捕鱼，半小时后山板翻覆，搜救人员赶到现场不见两人踪影。今天上午接到民众报案，在三支区八仙宫岸际发现了一具遗体，经过家属确认就是落海的弟弟，救难人员还在搜寻落海的哥哥。台湾网球女将谢淑薇今天在女子职业网球协会奥克兰经典赛单打第一轮6-2、6-3击败了斯洛维尼亚选手，挺进16强。但是今年正式转战职业的台湾17岁小将曾俊欣，在澳洲普莱福德男网挑战赛单打会内第一轮受挫，

you feel me? Why don't you say that you don't? I can be nice, you can be cruel. We can play good from now till forever. Why can't you say it? 十八来到2004年，2004年也是这个团体应该是确定不在了吧？不是那，不是那种自然卷，他们还是什么单飞不解散？ 不，这个名字还在。现在有很多团体是这样，名字还在啊，就有首脑继续的，就是 run 下去。 哦，但不能说死就对了。 就是可能不会有娃娃的声音，但他们还是自然卷， 还是自然卷， 就是自然卷，但是女生不是娃娃 啊。当时的自然卷发行了首张专辑《C'est la vie》。 难道这就是爱情？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笑声从来没停。老师叫你上台介绍自己，也没见你那么充满自信。是什么样的勇气？什么样的勇气？我想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是我太久没有听这首歌吗？娃娃声音什么时候默默的改变的、 啊？对啊，变超多。 对， 所以就是你听过这个样子以后，你再回头去，你就会发现说，如果田馥甄真的想要这样唱歌的话，那就让他这样唱吧，那是他想要做的改变啊。 他想要的， 那是他想要的方向。 我想这就是爱情。 2004年还有哪一首歌曲呢？这个应该是比较少人听过，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首歌非常有趣。当时呢，他也是发行他的第一张广东专辑，他是薛凯琪。薛凯琪呢，他这张专辑这首歌叫做《奇洛里维斯回信》，但其实这人就是基努里维，就是他就是热爱着基努里维，觉得、哦、我喜欢偶像，我想要写信给他，他会回信给我，就像当年我热爱 爱德华 一样的道理， 还要逼我写信，也没有回啊。 他如果回了，我就会写一首歌。写爱德华回信， 回了应该会吓到吧？ 回了也有很可能是一个公关的团队，如果真的是一个很有心的团队、哦，他可能会有一个很样板的格式回你这样子。 哦， 有心的话啦。 实在没有用，情愿不碰面红，顽强地进攻，争取你认同。才年年月月晚晚朝朝密密地，神明知我们隔着个太空，仍然将爱慕天天入进信封，抬头望星空发梦，仍然痴心等到远处你为我写那一封。人人都怕难怕倦怕破空，全靠得我未死心，没有放松，专心得超级偶像也能用，一直相信，所以给你一直写信。 薛凯琪的首张广东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F， 原来叫 Fiona 嘛 ，F debut。然后说到了给你喜欢的歌手、演员或是名人写信，这可能写信是很远以前，现在都非常方便，只要还有 Instagram、 oh, 然后脸书，你就觉得发个讯息、发个小盒子，他就可以看到了。 不会啊，其实看不到，都被屏蔽掉啊。名人就是你不认识、你没有互加的话，都是会被屏蔽掉。 除非那个名人他都一直去点那个。 除非他真的 其他的收件夹， 除非他真的每一封都要看。 但是还是有个很传统的管道，你写信给他，你只要附上回邮，他就会回信给你。除了那个什么圣诞老公公活动之外，或是有一些团体或是什么给朱丽叶的信的那种机构之外呢，我知道台湾有一男一女，他们做了一个马克信箱。 哦，对，的确可以写信给我们。 你可以写信说说你的心事，说说你最近发生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你觉得啊、好像对朋友也说不出口，然后 让我们来当你的树洞吧。 对，你可以匿名写信来。虽然有时候你的问题可能因为我们录好了马克信箱放在 YouTube 上面、那公开的平台，很多人听到那个故事在下面就会很比较激动，比较直接说自己的评论或心情、 但是没差，因为你只要不承认的是你就好了，你只要说那不是我啊，那不是那真的不是我， 或是他只是觉得说我只讲我故事，有必要被批评的这么惨吗、或什么的。但如果有时候这种当头棒喝可以把你从一个泥巴中拉出来，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回想刚才你的再见，方向盘在转动，无论左右，心情就像在飞，空气里都是想念，弥漫着暧昧的艳阳天。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翻唱过的可以挥霍的快乐，只要你听见了。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等着我想熟悉了，你是我的快乐。My love，call my name， 心情就像是在飞。 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钞票就像是在掉。 享受这海风。 你有看到去年有个新闻吗？有一个香港男子在深水埗，那个字是念埗还是布啊？大撒钞票， 好快乐哦！ 大撒，啪啪啪 然后给人家去抢，真的是他好像就是要让，就是有从天而降的钞票，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因为他我不知道他从哪边撒，然后可能会卡在那个居民的那个窗户什么的，就看到那个邻居还拿那个抓背的那个 去捞， 要去抠那个钞票，要把它抠进来。 这不是在今年在台湾也就发生过吗？就一位富人，然后 也是故意的吗？ 还是我们在讲其实是同一件事？ 我讲的是香港然后他。因为我没有仔细查那个男人是谁，就新闻匆匆撇过，他还自称什么香港区块链第一人，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正常还是不正常这样子。 我没有知道这个身份，可是我听到的故事是他就是往下砸，然后砸了好像一两百万吧，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好像有些人还就是拿了然后去还他 吗？ 对对，因为他知道他可能精神有点状况。 问题。是 Evan 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微博， 胖嘟嘟最可爱了。呜哈， 导师。呜哈，管要什么爱。什么什么？你们中奖加速笔记哦，这是风格是你的节奏，哦，技术让我不能回头，心里握手你我才能追上你的梦。 掀起了最美的线条，我的很坚强会是你最快乐的烦恼，一眼就看出你多好，我一爱上你就上道，我一触即发快乐忍不住有点疯骚， 是不是要我潘玮柏飙风再起，只要我能飙着风，不用速度不轻易的过度，发热般的温度干嘛撒野站着原地不动，呜呜呜呜哈哈，没有你同意也要追上你，哦哦你我有同样节奏，为什么没羡慕能超越时空， 呜哈呜哈，哈哈，呜哈呜哈，哈哈，呜哈呜哈，哈哈，呜哈。 我觉得子琪说的没错， 对，就像子琪说的， 应该要做首这个老舍才对。 我觉得子琪说的不错，对，就像子琪说的， 嘿呀嘿呀，哦哦， 他哪有哦跟哦， 这是废品。潘玮柏的呜哈，2004年还有一个乐团发行他们第二张专辑，里面还有很多歌到现在大家还是很爱点播。在这个休假的时刻，你会多喝几杯吗？爱足矣哟，来自旺福，肝功能衰竭。 十几个十几个，每周加一杯咖啡，今天要不醉不归。 百变全是歌曲，以雷鬼吉他开路，俏皮带入电音古籍，加上西部牛仔口哨的巧思，配上幽默讽刺的歌词，请听环球王心凌

站在雨中看着天黑，我觉得我在人海里潜水，带你的名字飞往东南西北，我要让这个地球上除了我再也没有人能知道你是谁，你又是我的谁，你是个匿名的宝贝，藏在我心里的眼泪，不管你带走了什么，我都因为爱过你觉得美，永远不忘记你的我，像一个孤魂和夜鬼，在这个世界上受苦，风吹雨打我都无所谓，你是个匿名的宝贝，藏在我心里飞呀飞，如果还能有那一天，请你回头看我一眼，醒了没，不必安慰我，你知道我不累，怎么会累？ 在 APP 上留言的朋友们， 你们都是有名字的宝贝。 爱你怎么会累？哎呦，好重哦！就是爱你才累，说什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黄义达在2004年发行他的首张专辑《无法定义》，这首歌曲是大家很爱唱的《匿名的宝贝》。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是那年我18，今天来到了2004年，所以是1986年出生的朋友们，你18岁的时候，哇，青春期震荡的时候，是不是这些歌在陪你呢？是，哇哦。 的两个我，然后这张专辑是温室效应，或者是另外一首歌大家更喜欢，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很爱在自己生日时候点祝我生日快乐送给自己， 悲情到爆。 但我觉得在这几年我们很努力的呼吁之下，我自己觉得频率有一点点的降低。 嗯，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就是 大家已经不知道， 年代比较久远了，毕竟是14年前的事。 恐怖04年他们也出道了，他们是 FIR， 那因为斗鱼的关系非常非常红，所以那时候他们因为这首歌红到就是他们要发专辑咯，大家不知道 FIR 是谁哦，他们就可以开始办预购，然后预购超好，托他的福 Lydia。 为谁而唱？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今天的大地重复着悲伤，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离开大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爱飞翔。

云林县四湖乡一处火鸡场的火鸡上周突然异常死亡，立刻向云林县动植物防疫所通报，检体送验确诊 H5N2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已经完成989只火鸡的扑杀作业。防疫所统计，去年云林县共有62处禽场确诊禽流感，场数比前年少，但是全年各月都有禽场染病，不再是以往只好发在冬天单纯由候鸟传播的禽流感，显见禽流感病毒已经在地化。2018跨2019美国纽约市也是下大雨，但是没有浇熄守候在纽约时报广场迎接新年的人群热情。为了支持新闻自由，今年的水晶球倒数仪式特别邀请一群媒体记者来按开关，其中包括了华盛顿邮报全球民意论坛的编辑阿提亚，他负责督导去年十月遇害沙特阿拉伯异议记者哈绍吉的报道。此外，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塞门也陪着记者群上台。美国总统川普猛批记者，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也度过异常忙碌的一年。今年现场还找来了饶舌歌手史努比狗狗、英国摇滚诗人史丁以及美国流行歌手克里斯汀陪伴大家一起跨年。美军战略司令部今天在推特发布贴文暗示，当纽约时报广场降下水晶球迎接新年的时候，他们可以投下炸弹扩大场面，引起广大民众批评。纽约时报报道，正当美国民众准备欢庆新年的时候，美军战略司令部在推特贴文已经准备好投下一些东西，但是大约三小时后删除贴文。这则贴文写道，时报广场降下水晶球迎接新年的传统，假设需要的话，我们已经准备好投下更大的东西。贴文附上了一段影片，显示一架 B2 逆踪轰炸机在天空飞行，投下两枚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导弹，炸弹击中地面爆炸，形成了一团巨大的火球。网友抨击，为什么美军战略司令部要开核子战争的玩笑，既不适当也不有趣。战略司令部发言人事后声明，贴文属于年度回顾系列的一部分，目的在展现我们的指挥优先事项、战略威慑、果断反应以及战斗准备力量。但是声明发布之后大约30分钟，美军战略司令部就在推特公开道歉，我们的跨年夜贴文不得体，不能反映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为此致歉，我们致力于美国和盟国的安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怀特今天宣布离任，国防部长马提斯在任最后一天致函国防部同仁，呼吁他们挺住，与美国盟友一起抵抗对手。怀特随后也透过推特宣布离任。美国总统川普与马提斯12月20号分别宣布，马提斯任职到今年2月底，但是马提斯的辞职信呼吁川普注意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的威胁以及联盟的重要性。这封信引来了川普十分不高兴，之后透过推文，马提斯提早12月31号离任，由副部长夏纳汉暂代国防部长。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宜兰县还有基隆北海岸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大台北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东北季风还有南方云系北移双重影响，北部、东部地区都有短暂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嗨，我是林奕杰。一年一度的世界唐氏症日即将来临，诚挚的邀请您参与3月16日唐心接力，让爱陪伴唐氏症基金会公益登高赛。活动详情请上伊贝特活动官网。让我们一起为爱登高，给唐宝宝与心智障碍者成长和工作的机会。 延禧攻略主题曲重圆，安以威十分信音乐风华唱片。 等你健康之间 哟， 浮华语性别排行榜， 本周第986周第五名蔡健雅遗书，第四名陈绮贞小船，第三名谢和弦安娜贡，第二名白安离开后，第一名王心凌大眠。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张信哲。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到底有多难受？但这个难受又不是那个难受，是男人的野兽。而且我们还在想，就是究竟要怎么称呼他？是兵哥、文兵哥、小师、小师哥。 小师过分了吧？小师是不是过分了？ 小师是 我喜欢小师。 小师是宣传说可以叫小师的，那拉近彼此的距离，不如今天我们就尝试叫小师好了。让我们欢迎师文兵大哥。 Hello， 玛丽、马克两位，还有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Oh yeah！ 发行最新专辑，然后这首歌叫《难受》，男人的野兽。他说，因为每首歌前面都有一个，他就说每个男人心里都有一只野兽，平时彬彬有礼，但兽性大发时会歇斯底里，到了夜晚的时候会露出狰狞的面孔。 是 这个是。 小诗歌，您晚上的心声吗？ 其实应该不是，因为有很多歌迷希望我再回来做一张情歌。 嗯， 然后这个已经到了大叔的年纪哈，那这个要20年前的自己写情歌，30年前写情歌，跟现在写情歌那个心境是不一样 的。嗯， 所以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我们放了很多不同情感的出口。我相信听的朋友们，那可能每一个人的受伤的状况不一样，那这个个性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失恋了是大吃大喝，有的人失恋大吼大叫，对，像难受就是比较属于那种直接抒发的，就例如20年前我唱的那首《谁是老大》， 那就是抒发的管道，这样 直接这样子，对，直接喊出来的。 所以现在如果生活中压力很大，小诗歌你都怎么疏解你的压力？ 打电动， 就是狂打电动。 对，对， 你都打什么？ 他会瞬间讲出10个他在玩的哦。 对对，我会打什么？我现在舒压的方式现在就吃鸡啊，对， 今晚吃鸡， 对，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对。 小诗歌，你会玩 Candy Crush 吗？ 我太太有玩。 我就想说，这种小游戏会满足得了你吗？这样 我不喜欢玩，我不喜欢玩这种益智的游戏。但是很多女生很喜欢玩，因为这是解嘛。 因为很多3D 那个好难，吃鸡，我光是你知道 会晕， 或是第五人格，我光是要转圈吼，很累。我就是被人家右拐着跑，然后最后发火。 空间感不好。 对。 OK， 我给你一个建议。我给你一个建议，换4K 荧幕。 哈？ 对， 是这样吗？ 我跟你讲，很多人戴 VR， 很多人戴那种越接近眼睛的荧幕，基本上来讲会晕的原因，有一个绝大多数的原因是因为解析度不够。 哦， 如果就是你大家如果未来要买 VR，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一定要买4K 的。对 ，4K 的话，因为它的解析度，它跑的那个图的那个图像啊，速度快，所以你的眼睛才的就是可以很舒服。 理事长专业， 理事长，你会不会觉得就是现在跑宣传觉得很烦，就是不能好好讲专辑，动不动就会讲到其他3D 上面是 OK 的。 没问题，我这张专辑里面也有，就是我的生活，因为为了电竞协会，我又去念书，为了要拿学位， 就是念书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夸张，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要重返校园去念书。 对，您有所不知，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只想着赶快毕业， 对啊， 应付他毕业， 对啊， 一心只想玩音乐。 那 现在玩音乐，主要玩音乐，其实我也没有机会去立法院啊，也没有机会去公部门，就是因为我为了台湾的电竞选手，我成立了协会，我才开始必须要去面对这么多公部门，我才发现我们的公部门都很刻板、很保守，然后我们社会大众普遍对于电竞选手都不爱念书，认为他们是这样。所以我自己的学历如果可以提高，我相信相对的会有更有说服力。我也是为了电竞，然后跑去念书。那既然硕士的部分是谈我的创作，台语，这30年来我在台语歌曲里面的一些创新。那所以这张专辑我就回归到我个人，所以才会有那种大声叫暗口写自己的歌。对， 那写硕士论文现在写完了吗？ 明年5月交。对。应该可以顺利毕业。 这个通常交了会毕业吗？不一定。 不一定。基本上来讲，论文要指导教授，你的老师觉得 OK 才能出去。 你的老师看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说：“你不是那个？” 你老师看到你有I'm damn Judy， 有那个吗？ 我们的老师都是博士学位。然后都叫我兵哥，年纪都比我小。 对啊，就是那个感觉好妙哦。 对。 好，所以明年兵哥就变兵硕士了。 是是是，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真的假的？ 对，国立体大国际运动管理创新博士学程。 哦。 对，为了电竞留下文字。对。 说到了就是这张专辑，就是有聊到了大家想听你的情歌，唱不同的情歌，然后有唱跟电竞，就你的生活有关的。 是是是， 然后有一首歌叫《人人是英雄》， 是 就是跟电竞有关。可是我必须要说，这首歌我真的是 听不懂， 里面太多了。 那都是技能啊，都是技能。会玩英雄联盟的就知道，前面那个滴滴滴滴呛，哔哔哔哔什么的。 对，我就心想说， 那个就是技能，按的那个keyboard 上面的那个英文字，对， 所以我按滴滴滴滴会有什么东西出来？ 就低技能了，对。 低技能是什么？ 英雄联盟它会有4个技能，主要的技能 E 啊 D 啊， 对， 在那个键盘上 面，对。 所以就看你手速谁快，这样吗？滴滴滴滴滴滴滴。 其实英雄联盟是 DOTA 游戏，它不是算速度，基本上是准确度。 对， 好深哦。 没有没有，就是你的英雄每一个技能不一样，嗯，有的可能是 AD 啊，他是那种射手级的，嗯，远远的给你一枪啊，嗯，那有的是近战的啊，嗯，走到你旁边让帮你一下，让你五秒钟不能动啊， 哦， 对，所以技能不同，然后你在按的时机是各有不同，嗯， 所以那时候是为什么会创作这首歌啊？人人是英雄， 因为我们13年成立协会，当时就有两个很重要的国际公司加入我们，一个是英雄联盟的美国原厂 Riot，嗯，一个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暴雪娱乐， 嗯， 那有两个国内的职业队伍加入我们，嗯，一个是 AHQ，嗯，一个是闪电狼， 嗯， 那这些年下来，其实我虽然是这个协会的代表人物， 嗯， 那其实很多企业出钱出力， 嗯， 那从2016年的十月份，我们在立法院办了电子竞技的公听会， 嗯， 然后一直到去年2017年的11月，电竞纳入体育发展条例， 嗯， 从2016年的公听会到这个纳入发展条例，这短短的13个月， 嗯， 我们台湾有了5个世界冠军， 哇 哇！ 所以选手尽心尽力， 嗯， 所以我们才有今天。 台湾选手其实真的很厉害， 非常厉 害，就连我跟电竞不熟，我常常看到电竞的表现就是超强这样，嗯， 是因为电竞最后就是斗志， 嗯， 过去我们从 WCG 第一届曾正成拿到这个世纪帝国二的世界冠军， 嗯， 一直到11年后我们的 TPA 拿到 S2 的冠军， 嗯， $100万美金， 对， 那隔天苹果日报就 对啊头版。 那这几次的世界冠军回来，县市长拍照， 嗯， 立法委员喊是电竞元年，嗯，就这样子结束。 立法委员喊电竞元 年，有，我有看到，我很关注， 每次都会这样啊，对啊， 对，我很关注这个东西。那我一直觉得就是奇怪，我从2008年开始就陆续的听到中国大陆开始把电竞纳入国家的体育项目， 嗯， 他们每年拨了上兆的预算， 嗯， 那我们其实台湾的小孩子，台湾的年轻人很聪明， 嗯， 我知道我40年的玩家， 嗯， 我非常清楚电竞其实就是斗志， 嗯， 那台湾的小孩过去家长拿着皮鞭在伺候， 嗯， 对不对，整个社会把你当成边缘人来看待， 嗯， 然后在这么没有资源的情况之下都能够拿到冠军， 嗯， 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台湾的小孩子聪明， 嗯， 那我那个时候12年看到又这样子，我13年年底我就成立协会，我觉得我不能再等政府， 嗯， 那刚好有一些游戏公司的资源， 嗯， 那我就出来帮助这些选手， 嗯， 这样是。 那我们明白人人是英雄，然后也知道里面的歌词 B 啊，嗯，D 啊那些意思。那里面的合作的人呢？比如说像西门夜说，就什么？ 对， 他是谁？他们是谁啊？ 对，如果你不看羽毛球，你不知道戴资颖是谁。 对， 嗯， 如果你不看棒球，你不知道王建民、陈伟霆是谁。 嗯， 一相对的，如果你不玩英雄联盟， 我就不认识， 你也不知道西门夜说是谁。 嗯， 西门夜说其实是就是 AHQ 的当家的中路选手。 嗯。 他的过程也很坎坷，在我的电子竞技公听会的时候，我特别把他的故事拿出来讲。 嗯， 那我顺便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嗯， 当初西门呢，他是在一个国内的硬体厂商成立的一个电竞队伍。 嗯， 他们是为了要 promo 自己的电竞周边，然后去办比赛，然后就 键盘啊， 对，对，然后他们在办比赛过程当中，就是突然这个听到了老板一句话，就是他们的战绩不理想， 嗯， 整队就解散。那解散的时候，其实当时 AHQ 谢老板他就看到了西门夜说是一个很有天分的选手， 嗯， 他觉得他就这样结束了， 嗯， 太可惜， 很可惜。那于是呢，谢老板就到了他的家乡去，然后跟着他爸爸妈妈恳谈， 嗯， 告诉他爸爸妈妈说一定会善待你的小孩， 嗯， 然后才有机会让西门夜说在英雄联盟 S3 S4 这几年， 嗯， 一直代表台湾， 哦， 成为是台湾的国手，这样。 那他是天生玩家，那你觉得他是天生的歌手吗？ 哎，不是，对，他在网络上面有一个绰号叫死歌， 死歌， 对，死掉的死，唱歌的歌， 这是别人给他取的吗？ 对， 那他自己看到他是可以释怀，他觉得 OK， 他 OK， 这一首《人人是英雄》。 这个世界没有英雄，这个世界只有联盟，这个世界需要冷静，趁马无糖都别乱走，这个世界真的超毁，这个世界真的靠北，这个世界需要摧毁，这个世界不能只靠一张嘴。 真正的朋友不需要太多，真正的兄弟他不会啰嗦，真正的伙伴要并肩作战，真正的胜利在我们手中。 状态，我没状态，我没状态了。法罗斯，法罗斯，法罗斯，法罗斯，法罗斯，法罗斯，他被困了，他被困了。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小心，法罗斯，法罗斯。 这个世界只有西门， 人人爱我，我爱人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个世界需要赞美，这个世界需要网红，这个世界需要抖内，这个世界需要联盟。 这首歌呢邀请了就刚刚说的玩家，然后还有实况主来，然后他们就是他们当然就不是歌手嘛， 对， 所以那还会一直磨他们吗？还是就不会了？ 对，现在科技造福人类， 对，就唱完之后OK OK， 接下来交给我就行了。 现在 Pitch 可以处理了，那其实我只要求他们的情绪， 嗯， 对，他们的情绪到位。那因为我也知道，就是他们不太会唱歌，所以这次其实这首歌。大部分是 rap，然后就是很简单的 rap， 用讲的比较简单， 对对对，就得有点念歌，然后主要的主旋律很简单，那里面我放了一些歌，是西门他们都会过去会点我的歌，比如说 Hold Tia 那一首歌，你爱的不是我那一首歌，然后我就把 Hold Tia 的副歌拿了一部分，然后你爱的不是我的副歌拿了一部分，然后把它拼进在这首歌里面，让他们来唱，因为他们不用再练歌了，就很熟悉我的旋律。 斌哥，你现在会感觉到世代交替吗？就某个年龄层以上会知道说，哦，我知道施文斌是个歌手，他唱过很多经典的歌曲，然后某个年龄层说他好唱歌吗？他不是一个打电动的吗？ 对对对， 会有这种落差， 有落差非常大。也就是现在很多像我最近去表演，很多年轻人来找我拍照，绝大部分是为了电竞， 对。 然后呢，甚至有的时候，我妈妈很喜欢你，跟我拍完照，她的女儿跟我拍完照，她告诉我说她妈妈很喜欢你，所以她拍跟我拍照的用意是要 给她妈妈看， 回去给她妈妈，让她妈妈高兴，这样。那我有一次到桃园去唱歌，我下来也是一个妈妈，头发都白了，然后握着我的手，我以为可能是歌迷，因为毕竟已经唱歌唱了快30年，然后握完手，我才知道啊，他说他谢谢我，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的儿子是电竞选手。 哦，哇！ 啊，那所以其实那个，你知道那个感觉是， 对 你这些辛苦其实都值得， 会起鸡皮疙瘩。刚刚都是很正面的能量，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虚拟情人梦》， 是这首歌在讲 VR。对。 就是我那时候光是听到说虚拟情人梦，我就想说我要听你怎么唱虚拟两个字的台语，因为我不会念， 然后 一直听到 没有虚拟这两个字， 对，你就唱了虚拟。所以有些 自然语啦， 不会把它还要硬讲成台语，就是没有就是没有这样子。 就像 tomato， 番茄， 对，可能就是英文，然后日文去发音，然后变成所谓的我们的台湾的语言。那其实有一些东西其实不是台湾原本就有的东西，语言一直在进化，一直在进化，所以没有绝对的，没有台语都会进化，国语也会进化，都在进化。对， 我们来听听《虚拟情人梦》。哦，所以这首歌在讲 VR， 我以为是就 是很多宅男 打电动久了会打出感情这样子。 没有没有，很多宅男啊，没有女朋友啊，对不对？他就是戴 VR 在虚拟实境里面交女朋友，现在很多虚拟的女友，对。 那斌哥，你觉得这样也是一桩好事吗？还是你觉得还是要脱下 VR 眼镜出外走走？ 虚拟的还是回归于幻想，那真实的还是比较好啦，比较美好，但是真实的要负责，对不对？ 没错， 而且真实的会受伤，要有那个受伤， 呼呼， 对对，你要有够坚强才能去， 对，才能够去处理它，就是因为从学校开始，没有人教大家怎么样去处理自己感情碰到任何问题，有的时候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他也羞于跟爸爸妈妈启齿，尤其是他的感情世界，所以这个情歌其实还蛮重要的。 对，来来来来来，都跟斌哥说没关系。

上爱是零失败，早就应该起勇敢的才永久的爱回忆，一旦相爱变成伤害，互相爱名利用早等我你用早想想好 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呢，还有电玩教父、情歌教父、施文彬彬哥。 大家好，大家好。 这张专辑呢，叫做《2018情歌创作》，就是很多人想听你唱情歌，可是你就把《摸苏摸牙》《摸苏摸牙》还拉出来当了那个这首专辑。为什么那么多个，你会把这个线特别拉出来？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唱了很多年，然后每一个阶段唱情歌其实心态不一样。那今年我特别会选这张专辑里面拔辣但是不好唱的歌有两首。一个就是摸苏摸牙，一个就是大声叫安口。后面有那个副歌有地狱魔鬼三连然后又国台语交杂这样。那其实主要还是摸苏摸牙，其实又是今年有一个实况组的身份。然后我一边开实况一边作曲。然后第一次作曲的时候有观众围观，然后还会抖内你这样。然后当我这个 他会抖内你，然后控制你的创作方向嘛？ 没有没有，不会。他就是送我礼物，那个礼物可以换成现金这样。对，然后他就是看我作曲，然后整个实况做完，曲子也写完了。然后也没有想到最后会变成专辑的这个同名主打歌。对， 所以像你说到做一张就是在唱情歌给大家听，然后可能情歌很商业的情歌就是要某的程度的拔辣， 对， 可是像刚刚那种棒喉 key 还有那个真爱 的所在 相较之下是里面比较朗朗上口跟拔辣情歌，可是你偏偏又不想主打他们，那就是你某方面的叛逆嘛，就是故意的。 一方面是刺激自己，去选一些比较难唱的歌，让自己维持在这份工作上面的热情，那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我们都知道，没有画面的音乐他不听了，所以其实十首歌的 MV 我都拍了，哇，对，未来都是直接在网络上面都可以找得到，所以其实虽然它是专辑的名称啊，专辑的 title，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在听这张专辑的人，可能喜欢的歌都不尽相同。对，其实每一个人心目中可能会对这张专辑有另一种感觉，或者他自己有心目中的主打歌。 所以明大哥已经维持一年要发一张很久了，这就跟 YouTuber 你要维持一周，他曾经要当 YouTuber， 然后他的梦想就是 加油， 没有 我支持你， 他的目标就是一周要发一支影片，他才维持了多久啊？就 但我们马克信箱有持续下去吧？你必须要给我 credit 这个吧？ 对，就可能理想会达到80%，就是你要维持这件事情很难， 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也就是说 ，YouTuber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大家看起来很轻松，但事实上你一开始你从内容你就要开始思考，内容完了之后你要准备所有的道具， 对啊， 然后你还要进行拍摄 剪辑， 对，那这些东西其实。只有在企划的时候，在想点子的时候，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执行其实很快。但是大家要知道，那一个影片你可能拍30分钟。但是它的后制绝对是它时间的3倍。所以后制是最花时间的。 对啊。 所以如何能够维持那个热情，能够 YouTuber 像 YouTuber 一样每周有一个 影片， 对，真的不容易。 那个自律真的是要很高 才行。所以兵哥从来没有在某一年觉得说，今年爆好气算啊，不爱啊，不爱啊，哇，能力啊嘞！你还是一直坚持觉得我要一年发一张。 我有想过，但大家都知道，制作在录音编曲、配唱 鸦片，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时间都可以控制的，都在那个时间点里面，但唯一最难的就是创作。 嗯， 我们知道创作写歌这种东西要过日子， 嗯， 要去有要有感觉你才能够写东西出来，它不是时间到了就生一颗蛋出来，对不对？它跟生蛋不一样。 嗯， 对，所以最难的是创作，所以真的谈何容易。 嗯， 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已经到了大叔的年纪了，然后还要写情歌，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谈恋爱，所以我们就在网络上面找很多很多的素材 啊，然后有感觉，然后把它画成音乐送给大家。 对对对对， 今天带来这一张2018情歌创作播苏摩雅，最后苏明大哥还有什么这张专辑想要介绍跟强调今天没有提到的吗？还是你要宣传什么？ OK， 是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啊，是妈妈明年要过80岁的生日。那 这首歌其实在2001年我有一张专辑叫做《后天》。 嗯， 那张专辑里面当初跟吴雄老师刚刚合作前几年的时候，他对我的妈妈对我的家人不是那么的熟悉， 嗯， 所以那张专辑他写了一个歌是写给母亲， 是， 那就是我们到庙里面去求的保身符，那个就是我妈妈，就是我们的保身符。那我妈妈又是山东人，台语讲不认得，那当时要唱一个这样的歌，然后我就邀请了妈妈在这首歌前面呢，帮我唱一个我从小他每次这个安抚我睡觉的时候唱的摇篮曲，妈妈也就爽快的答应了。但是这个歌发表之后过了几年，然后吴雄老师跟我妈妈越来越熟，才知道我妈妈是虔诚的基督徒。那一个保身符的歌妈妈都二话不说都来唱，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吴雄老师心里面一直耿耿于怀。可是大家知道，就是这些年我每年的一张专辑，其实很少有台语的专辑每年会围绕在一个主题或者是一个概念上面，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完成这 一 个这样子的歌。所以这次回到了情歌，然后又有友情亲情，当然就是亲情的部分，所以把保身符这一首歌的原曲拿来重新编曲，填上了华语词，就是妈妈的叮咛，就是一种幸福的声音。 马上换掉今天最后首歌，因为原本最后首歌我要播大声叫 uncle， 马上变成幸福的声音。 没问题，都可以，都可以。 好，听完了小诗歌的讲解，再听歌会更有 feel。 真的， 今天谢谢邱文斌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最新专辑。 谢谢玛丽跟马克。 然后我刚刚也是听大哥聊了很多，我觉得你的人生非常忙碌，然后你有很大理念，你要往前走。 是，我其实就是看到了这么多选手们，他们很辛苦。那其实看到这些选手，就想到当时年轻的自己。那我觉得我有一点能力，那我觉得我应该多帮他们一下。这样 还是要跟小诗哥说一声辛苦了，真的。 加油加油！对， 谢谢 谢谢。 熟悉的声音是母亲。开朗的温馨陪伴我从小到如今，歌声轻盈，明亮的眼睛是母亲温暖的叮咛，就像是黑夜的明星给我指引，指引我要知足，一步步踏上人生的旅途，母亲的叮嘱就是幸福。熟悉的芬芳在母亲柔软的身旁，忘记我一切的繁忙，如此安详，虔诚的信仰在母亲温柔的脸庞散发出迷人的光芒，照亮四方，照亮我的迷雾，照亮我的归途，走人生每一步，母亲的叮嘱都是幸福。

加观赏，设计我的对白，我怕你不喜欢，把错误当作学习，临危不乱，我要我幽默感取代自找麻烦。笑吧，大笑吧，不要费火量拼命喝彩，水星不管多歪，外出自在，不愿向我飘来，亲手刮开，上一个大意外，是为了下一个大喜出望外，不拍爱。我的态度是神态自如，在低谷跳舞，我的长处是从愿望路踏出心旅途，在生物这门四个漫画里担纲演出，导致我的心跳往往要画的高粗，自我调侃拿来练功夫，这出辛苦太幸福， 分了办法就得用，要不然少眼中书中那些主人翁个个叫我放松，有时候要学加菲猫不吵不闹伸懒腰，有时候学史努比狗在小小宇宙心也富有， 还没有多急，小伙是小幸运，我要心存感激， 来自于陶晶莹，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要 say goodbye。 好了，我们明天再见喽。为你送上 Lady Gaga 的 I Will Never Love Again。 I wish I could.I could have said goodbye. I would have said what I wanted to. Maybe even cried for you. If I knew i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I would have broke my heart in two. Trying to savePart of you. Don't wanna feel another touch. Don't wanna start another fire. Don't wanna know another kiss. No other name falling off my lips. Don't wanna give my heart away to another stranger.